告诉我你是谁。 我们各自

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放些条件，再放些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我们再唱一遍，留下来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放些条件，再放些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 给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熟悉时间我们再唱一遍。 吹落了我的红蔷薇，春天的花

心渴望如此渴望，静静安安在亲爱的走廊，我是伤心却勇敢的遥想，为你的思念就像那海浪，醉过一浪高过一浪，静静安安在亲爱的走廊，我是伤心却勇敢的遥想，为你的思念就像那海浪。 Baby